攻读若苏厄书第二十二章。那时若苏厄将勒乌本人、加德人和木纳协半支派的人招来，对他们说，上主的仆人梅瑟吩咐你们的一切你们都遵守了，在我吩咐你们的一切事上你们也都听从了我的话。这许多日子你们从来没有离开你们的弟兄，直到今天忠信遵守了上主你们天主的命令。现在上主我们的天主照他所应许的使你们的弟兄获得了安居，你们现在可返回自己的帐幕，回到上主的仆人梅瑟在约旦河东赐给你们为产业的地方去。只要你们谨慎遵守上主的仆人梅瑟吩咐你们的诫命和法律，爱慕上主你们的天主，遵行他的一切道路，谨守他的诫命，全心全灵归属上主，服侍上主。若苏厄于是祝福了他们，打发他们回去，他们就返回了自己的帐幕。梅瑟在巴商已分给了木纳协半支派土地。至于另半个支派，若苏厄在约旦河西，在他们的弟兄中也分给了他们土地。此外，当若苏厄打发他们回帐幕的时候，祝福了他们，向他们说，现在你们带着这许多财物、牛羊、金银、铜铁和大批衣服回到自己的帐幕，也要将你们由敌人夺得的财物分给你们的弟兄。勒乌本人、加德人和木纳协半支派的人于是从克纳罕地的示罗起身，离开以色列人，回到自己得为产业的基略阿德，即上主借梅瑟吩咐给他们作为产业的地方。当勒乌本人、加德人和木纳协半支派的人来到属克纳罕地的约旦河附近地区时，在约旦河边筑了一座祭坛，一座高大可观的祭坛。以色列人听见说，看，勒乌本人、加德人和木纳协半支派的人在属克纳罕地的约旦河附近地区以色列子民境内筑了一座祭坛。以色列子民一听说这事，全会众便聚集在示罗，要去作战攻打他们。以色列子民便委派厄雷阿扎尔的儿子皮乃哈斯司祭到基雷阿德地方去见勒乌本人、加德人和木纳协半支派人，和他同去的尚有十位首领，每支派一个，他们都是以色列各家族的族长。他们来到基雷阿德地方，见勒乌本人、加德人和木纳协半支派人，向他们说，上主的全会众这样说，你们相反以色列的天主，犯着不忠信的罪，有什么意思？为什么你们今天离开上主，另建立祭坛，公开背叛上主？以前敬拜培敖尔的罪过为我们还不够吗？为了那个罪过，灾祸降于上主的会众，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洗净。看，你们今天又要离开上主，你们今天违背上主，明天他必向以色列全会众发怒。如果你们认为所得的地方不解，可以回到上主的地方，上主帐幕的所在地住在我们中间，绝不可违背上主，激怒我们，在上主我们天主的祭坛以外为自己另筑祭坛。以前泽拉黑的子孙阿敢在因毁灭的财物上犯了不忠之罪，虽只他一人犯罪，愤怒岂不是临到以色列全会众？死在他罪过中的并不止他一人。勒乌本人、加德人和木纳协半支派的人 回答以色列的首领说，大能者天主上主，大能者天主上主清楚知道，以色列也明白。如果我们有违背或干犯上主的事，愿他今天别救我们。如果我们建筑着祭坛，有意离开上主，或有意在坛上献全燔祭、素祭或和平祭，愿上主自己惩罚我们。我们做这事，其实正是因为顾虑到，将来你们的子孙会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和上主以色列的天主有什么关系？上主定了约旦河为我们与你们略乌本人和迦得人之间的界限，你们和上主已没有份子。这样，你们的子孙必使我们的子孙不再敬畏上主。因此我们想，我们还是建筑一座祭坛，不是为献全燔祭，也不是为献祭牺牲，只是为在你我之间，在你我后人之间做一证据，证明我们愿在上主面前以全燔祭、牺牲祭、和平祭敬礼上主，免得日后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上主已没有份子。因此我们想，日后如有人这样对我们或我们的子孙说，我们可以回答说，你们试看我们的祖先所住的上主的祭坛的事呀，不是为献全燔祭，也不是为献牺牲，而是为做你我之间的证据。我们今天绝没有意思违背上主，离开上主，在上主我们天主的帐幕前的祭坛以外，为献全燔祭、素祭和牺牲，另建立一祭坛。司祭提乃哈斯和同他来的会众的首领，即以色列人的族长，听了勒乌本人、迦得人和穆纳协人所说的话，都表示满意。厄雷阿扎尔的儿子提乃哈斯司祭对勒乌本人、迦得人和穆纳协人说，今天我们知道上主是在我们中间，因为你们对上主没有犯这样不忠信的罪。现在你们由上主手中救了以色列子民。厄雷阿扎尔的儿子提乃哈斯司祭和首领便离开勒乌本人、迦得人和穆纳协半支派的人，从基雷阿德地方回到科纳罕地见以色列子民，给他们报告了这事。以色列子民对这报告都表示满意，遂颂扬上主，不再想作战攻打勒乌本人和迦得人，毁灭他们所住的地方。勒乌本人和迦得人给那祭坛起名叫赫德，因为他们说，这祭坛在我们中间证明上主是真天主。